编年记上第十三章，达卫与千夫长、百夫长并所有的官员商议后，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如果你们认为好，如果这事是出于上主我们的天主，我们可派人去见留在以色列各地其余的弟兄，即寄居在城郊的司祭、罕勒卫人，召集他们到我们这里来，为将我们天主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。因为在撒乌尔时，我们从没有关心过他。全会众都说应该这样行，因为这件事众百姓都认为合理。达卫遂由埃及小河至哈马特关口，将所有的以色列人招来，要将天主的约柜从克里亚特耶阿灵运回来。达卫率领以色列民众到了巴阿拉，即犹大的克里亚特耶阿灵，要从那里将天主的约柜运上来。这约柜名叫坐于格鲁宾上的上主。他们由阿比纳达布家将天主的约柜抬出，放在一辆新车上，乌扎和阿西约驾车，达卫和全以色列人在天主前尽力舞道，随着弹琴、拉弦、敲鼓、吉拔、鸣号的节奏讴歌。来进基东河场时，因为牛将天主的约柜倾倒，乌扎便伸手扶住，因为他伸手扶了约柜，上主遂向乌扎发怒，将他击杀，他便当下死在天主面前。达卫因为上主击杀了乌扎，很觉悲伤，遂给那地方起名叫培勒兹乌扎，直到今日。那天达卫对天主害了怕，心想，我怎能将天主的约柜运到我那里？因此达卫没有把约柜运往达卫城他自己那里，转运至加特人敖贝德厄东家。天主的约柜在敖贝德厄东家存放了三个月，上主祝福了敖贝德厄东的家和他的一切所有。